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，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。 有这样的好事儿？哪儿啊？ 正美丰益25周年感恩回馈，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，详询400-600-2763。 正美丰益，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、185-0103-0708。 新年不孤单，有我陪着你，随时随地给你快乐无限。2017，让我们用爱陪伴你的每一天。 爱车宝典，这里是春节特别节目，各位好，我是苏然。那在这一时段送给大家一些行车小贴士哈，这个时候跟各位分享的是常见但不太会用的一些功能。我想在大家购车之前肯定都会看到一下这款车到底有什么配置，有什么吸引人的功能，性价比高不高之类的。不过当爱车买回家之后，我们除了用来代步载人之外呢，车内的那些便捷性的功能呢，真的就是全部发挥功效了吗？是否有一些按键是我们从买车之后就从来没有用过的，从来都不清楚是什么功能呢？如果有的话呢，真的是一件令人沮丧的消息，毕竟我们都把它们买回来了，怎么能只是用来看呢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些老能听人说起，自己的爱车也都有，但就是不知道怎么用的小功能，相信您在看完之后一定会让自己的用车感受变得更加满意。第一个就是座椅记忆。座椅记忆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功能，都知道它可以记忆座椅的位置啊，还有我们相信很多虽然说自己有这个车的功能，但却从来没有用过，每次换人开车的时候都要手动调半天，有时候甚至感觉再也找不到原来舒服的坐姿了。其实这个功能根本没有大家想象的麻烦，简单两下就能够完成设置。首先我们需要调整好坐姿，比方说座椅高度、坐垫前后、靠背角度等等，一切调舒服了之后呢，第二步就是按照一下设定键，一般以 Size 和 M 表示，此时记忆功能已经是激活了。第三步就是按后面的数字来选择记忆序号，比如说你按的是一，这就意味着记忆一这个位置就是当你调整好的这个坐姿，以后不管座椅位置怎么改变，只要再一次按下一键就能够恢复你之前设定的一些坐姿了。需要提醒的一点是，那这一些车需要同时按住 M 键和数字键来设定记忆序号，无论你的车型属于哪一种操作类型，只要听到滴的声音的时候，就说明座椅记忆位置设定好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用自己的爱车来试试哈，给他们驾驶员都设定好属于自己的记忆序号。还有一个就是座椅前后段的高度调节。刚才我们调到了说调整坐姿的问题，现在绝大部分车型都可以调整座椅的高度，不过你可曾注意过自己的爱车座椅是否能够前后分段调节高度呢？所谓分段调节，就是说坐垫既可以把前半部分往上抬，又可以把后半部分往上抬，这两处调节是独立而互不干涉的，所以比起那一些不能分段调高度的座椅来说呢，乘客更容易找到舒服的一些坐姿。分段式高度可在调动电动座椅的情况下比较常见，操作也很简单，分别按照控制键的前后两端就可以了。这一些车辆在按键处是有明显的箭头标志，有一些则没有进行标记，这恐怕呢也是导致你不知道这个功能的主要原因。不管怎么样，快去好好的试一试。还有一点，这个功能啊，我倒是在开高速的时候经常用，就是定速巡航。这是一个很适合在路况良好的道路上使用的功能。在设定好巡航速度之后，我们就不用再自己稳住油门了，非常的智能化。那么这个功能如何激活呢？同样很简单，首先我们需要开启控制键，一般由仪表盘图案来表示，把这个功能打开。然后呢，在行车过程当中，在踩油门的过程当中，把定速巡航键按 Sight 键，然后按照加减号来调整速度，这样的话开车过程当中就可以了。定速巡航功能是为了降低驾驶员疲劳度的一项辅助驾驶功能，千万不要把它理解成自动驾驶哈，这个手啊还是要控制车的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爱车宝典哈，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再见。 FM 999是有条不紊， FM 999是温文尔雅， FM 999 始雍容华贵。 FM 九九九，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有谁去爱你？我不过想。

下走，却困在寂寞沙漠，想着你的吻，你的梦，你给的海市蜃楼，泪流进爱情也渐渐干枯，就用谎言麻醉伤口，任凭星辰铁桶失火，只有我露宿街头。 看破太多太多的谎言，以为自己不再会清醒，为何又坚信你分担我伤悲，你轻轻说别为昨天后悔，那一刻我泪落纷飞，太多太多的诋毁，以为自己不再后悔，为何不敢忘记自己是谁，你轻轻说别过得太累，那一刻我泪落纷飞， 泪落纷飞，在你面前 算你我之间